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第37集。蓝河又接着把薄薄的制服也掏出来，一甩成型披在身上，高高的帽子也戴上，装备齐全了，瞬间符合传统形象，保证谁都能一眼认出来。 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正义阴差，下班时间路过这里，现在你是信他还是信我？ 这 选还选个毛啊，选择的跷跷板完全失衡了，还找替身，一个阴间公务员会需要抓人做替身吗？司机营造的阴森氛围都被他自己痴呆的表情给打破了，周慧琴呆了两秒也反应过来，眼泪都没擦干的往蓝河那边挨，乱七八糟的道，司机张嘴都不知道该骂什么了，他哪里见过这么多管闲事的阴差，当时就一转身要爬窗口跳下去，可蓝河的动作更快，一甩锁链，准确无误地把他脚脖子给套住了，一扯那家伙就向后一滑趴在地上，蓝河一脚踩在他背上的罗锅，顺手打了个无常结。 啊，我的背， 还想跑？司机惨惨地嚎叫了几声，起来。蓝河拉了拉锁链， 啊！ 司机灰头土脸地爬起来，因为是个罗锅，更矮了一头。他抬头看着蓝河头上的帽子，挤出个讨好的笑容，叫旁边的周慧琴对阴间事情大为惊讶，变脸可真是快呀！ 来来，老爷，久闻来老爷大名，我这真不是有意的，不知道是您啊，来老爷，您手下留情啊。 你知道我？蓝河好笑的道，看来说阴间消息传得快是真的。东西哪偷的？这一套纸扎有些一看还是定制的，他根据质量和数量算一下，总要个几千块，对人家来说不是小数目，而且丧葬用品大多数都是急用。蓝河小时候跟在爷爷身边见多了，大家来订这些东西的时候本就是带着伤心的情绪，要知道丢了不得更难受，而对于手艺人来说赚点钱更是不容易，以己度人也觉得施主一定心急，所以蓝河开头就问到了盗窃物品的具体情况。这罗锅诡异挠头，倒像真的在仔细回忆，可惜没什么结果，紧张的道， 我忘了，没仔细看，只记得一个字。 什么字？ 叫云什么，还是什么云来着，在东区。 你这说了和没说有什么区别啊？周慧琴脱口而出， 怎么说？ 他说完又觉得自己是不是太忘情了，好歹也是个鬼差呀。但正义阴差没有嫌弃他，只是随意地解释道，殡葬行业尤其是老铺子都喜欢在铺里加一个云字，就好像你看中医药店喜欢叫什么什么糖。周慧琴道， 那光记一个云字的确没什么用。 蓝河又逼问他还记不记得更具体的位置，司机想了想说，在东区，好像是青龙街。 青龙街？ 蓝河回忆， 有点耳熟啊。 京城太大了，他又是外地人，一时想不起为什么耳熟。倒是周慧琴弱弱的道， 我知道，我去那边办过事，青龙街又叫死人一条街。 蓝河不知所措，他想起来了，原以为这家伙只记得店铺带云字就够坑爹了，原来最坑爹的是店铺还位于青龙街，京城出名的死人一条街。青龙街至少一公里长，上头全是殡葬行业，你猜里头能有多少家带云字的铺子？而且这里的招牌都是统一定做的，能把鬼都给看晕了。蓝河都气笑了，指着司机：你呀你。司机讪讪认错： 是粗心大意，否则也不会年纪轻轻就死了。你我真是死性不改呀。 话都让这罗锅鬼说完了，还给他噎了一下，但东西总得给人家呀。蓝河说：你现在就给我回去沿街寻找，哎，先把车开到交通方便的地方，把小姑娘放下。司机诺诺应了，老老实实开回岔路，从十字路口回到阳间道路停车。下车吧。蓝河对周慧琴道。周慧琴还有些胆怯，蓝河见状扶了她一把。小姑娘下阶梯时腿还在发软，差点摔倒。虽说无常的手仍是冰冷，气息仍是阴森，但周慧琴已经不再恐惧他了，既是因为刚才的相处，也是因为实在情绪到头，想哭都哭不出了。下了车，周慧琴回头看那一车低头的人，不安地模仿罗锅鬼的称呼： 来老爷。以后我还会不会再遇到他的车呀？我每天都要坐414路的。 他很怕自己再不小心搭上这辆车，不可能每次都有阴差来救他吧。不会的。只见那个无常古怪地看了他一眼，烧了之后这辆车就再也不会出现了。 哦，要烧掉啊。 周慧琴恍惚间过了好几秒才懂了这句话，颤颤巍巍地道： 这也是纸扎啊。 蓝河点头，烧豪车的不少，烧公交车的却没什么，肯定是定做的，估计是有特殊意义，比如生前职业烧一辆作为纪念，或者个人爱好生前遗憾等等，像给回不来的亲人立衣冠冢，很多人也会定做飞机，希望亲人的魂魄能搭飞机回来。但车的路数应当写成000才是，而这辆在蓝河眼里也的确是000路公交车，女孩看成414路估计还是眼睛给迷了。蓝河原想走，之前周慧琴在车上摔了一下，腿都磕破了，看起来怪可怕的。蓝河蹲下来，用了点糊79的指甲，伸出毛爪小心地把指甲收在肉垫里，在周慧琴的膝盖上揉了几下。周慧琴只觉得腿像被什么毛茸茸的暖和物体揉过，他还未看清那是什么时，无常已站了起来，腿上也不流血，一丝痛也没有了。被毛茸茸的东西拂过之后，连心底都温暖了起来，四周的黑暗都没有那么吓人了。 阴间有真情，阴间有大爱。 周慧琴心生感动，对阴差道： 我叫周。 等等，阴差却严肃地道：不要告诉我，以后也不要告诉任何阴物你的名字，即使同样是阴差。周慧琴纳纳道： 那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？我只是想感谢你，比如给你烧纸。不对，是不是该烧感谢信到地府？ 蓝河忍俊不禁：不必了，举手之劳。好了，你快回去吧，朝着那个方向，不要回头。他推了周慧琴背一把，周慧琴踉跄几步，想回头看他，却想起他说不要回头，于是攥紧了手，大步向前走去。 好的，谢谢。 他一直走过了这个路口，就看到熟悉的公交车站。就在这时，一辆414路 也恰好停在了站台。司机有着熟悉的面孔，车上有几个晚归的上班族正在抱怨着老板。人间气息一下扑面而来。 回来了。 周慧琴上车，扫码，坐下。此时才觉得两腿发酸，车窗外路灯明亮，转瞬之间一切恍如隔世，唯有膝盖上已经不再流血的伤口提醒他，那个帽子上写着来都来了的阴差真实存在过。王丽丽又做梦了，又是那熟悉的感觉，熟悉的阴差，这次对方还带着一个脖子上有大包的罗锅子，对他道： 王警官，又来麻烦你了。 没事没事，什么事您说吧。 其实王丽丽还挺高兴，上次的案子她妥妥办完了，还在想呢，会不会有第二次。按照网络小说里的惯例，她应该就此和吴常成为搭档，穿梭在阴阳间，从小案办到大案，白天审人，夜晚审鬼，成为新华夏的当代包公才对。哼，对不起，文案他都写好了，开会无聊时甚至画了插图。王丽丽看着那罗锅鬼，甚至琢磨起来了， 他是不是有什么冤案啊？ 所以来找我破案的，虽然我不是刑警，但只要有需要我可以试。 没有啊， 蓝河道。 是这样的，这家伙偷了一大批纸扎被我逮住了，但是他已经记不得那个纸扎铺叫什么名字了，刚才在殡葬一条街找了半天愣是没认出来，他就记得带个云字，纸扎总价值也有大几千块了。我说的是阳间货币啊，所以能不能请你帮个忙找到主人还回去。 王丽丽先是失落，随即想到哪有一上来就是大案的，当即用力点头，轻车熟路。 好的，这个事情就交给我了，我明天去殡葬一条街走访。 对了， 蓝河腼腆地道， 能不能再借一点纸呢？ 上回他讨的都已经用光了，觉得特别好用，忍不住再开口。毕竟现在京城的确越来越乱了，就算不常走无常，一段时间内他恐怕还真要这些以备不时之需。王丽丽没多想，立刻道： 没事，尽管拿。 咱们是好搭档嘛，他心里扭扭捏捏地补充了一句。 那纸扎我就放在警局外面了，麻烦你代为找到失主。 蓝河说罢也就道别了，走之前先去撕本子。上次王丽丽的笔记本被她撕空了，这里果然换了新的，还没写多少页。蓝河一翻，就不经意看到会议记录的文字边上还画着几个随笔 Q 版小人，有穿阴差服的，有穿警服的，还有圆圆的鬼魂。这是在记录自己的梦吗？警官画技不错啊。蓝河也没想那么多，把纸撕下来，撕完想了想，又将抽屉打开了。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